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暗格里的秘密》，作者尔东兔子，第六集《露水同桌》下。 喂什么喂？我没名字吗？跟你又不熟，临时坐一会儿而已，搭什么讪？ 丁宪充耳不闻，脑袋歪向一侧， 反正就不理你。 得嘞。 周少爷自嘲地笑了下，摇摇头。刘江越说越起劲儿，激动得像个喷壶一样，唾沫横飞，口水四溅。 开弓没有回头箭啊！你们现在既然已经踏进了这个门，你们就是生是这儿的人，死是这儿的魂。我希望你们能让自己死得有尊严，从这一刻起你们就要把自己的皮儿绷紧，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箭能射多远就看你们这三年用多大力，哎，就算把弦绷断也绝不懈怠。 电线扶在桌案上，觉得这话说得真好，比喻的真是恰当。延平的老师从来不说这些，于是他拿着笔记录下来，准备贴在桌子上激励自己。一向冷眼旁观的周思月忽然哼笑了声，嘲讽地逆着他的本子。 哼，这种人生毒鸡汤也往本子上记，你的人生是有多缺教育？ 丁宪刚写完公字，听见这冷嘲热讽的话，猛地用两只手把本子捂得严严实实，转头瞪过去。刘江说得头头是道，底下的学生听得激动不已，眼珠子直冒绿光，仿佛已经看到了一张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摆在桌前。后排两人对视一眼，目光就这么噼里啪啦在空中相撞了。周少爷哪像来上课的，他闲适地靠在椅子上，桌上摊着一本《人与自然》，看得起劲儿。那双眉眼微微上翘，此刻显得刻薄又犀利，偏偏那双天生刻薄脸还长得如此好看。他把头发剪短了，露出干净利落的五官和柔和的轮廓，相比那天在家的鸡窝头，稍微收拾下的周思月有点过分惹眼了。丁宪冷眼望着那张充满诱惑力的脸，一字一句地说， 我叫丁宪。 嗯。 周思月低头翻着人与自然，眼皮也没抬，掏掏耳朵懒散地应了声，也不知道记住没有。 别跟我搭讪，我扛得住诱惑。 这一下少爷抬头了，一脸不可思议，眉毛都要竖起来了。 我搭讪？ 对啊，明天老班就换座了，咱俩顶多算个露水同桌。 露水同桌？ 嗯，对，我说的一点都没错。 是这样啊，一个月以后摸底考试，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赶紧复习一下以前的知识。座位暂时先这么做，一个月以后啊，我再根据成绩给你们排座啊。好了，今天差不多就到这儿，住校生呢到我办公室集合，通校生回去的路上啊小心一点啊，下课吧。 喂喂喂，老师，你会不会太随意了？ 不愧是名师，连谈话的时间都掐分掐点。话音刚落，清脆尖锐的下课铃声跟安排好似的叮铃铃响了起来。同学们一窝蜂地涌出教室，只剩下丁宪坐在座位上发呆，连东西也忘了收拾，大背头去找刘江要课表。周思月倚着课桌等他，1.85米的身高，大腿都能过桌板。他一半身子倚着桌沿，双手抄在兜里，身上斜挎着一个黑色的包，低头看自己的鞋尖，额前的小碎发垂落下来。大背头很快就回来了。 走吧，思月。 周思月起身刚迈出脚步，忽然停了下，拍拍丁宪的肩，调侃道， 明天见啊，露水同桌。 丁宪正在往包里装铅笔盒，听见这话愣住了，猛地一抬头，人却已经走远了。他的铅笔盒啪地掉在地上，七零八落地滚出几支笔，恰好滚到了周思月的凳子下，像一盏明灯的暗示。 关于同桌这个词，自古以来多暧昧。每个班总有那么一对同桌，坐着坐着就有感情了。少年岁月谈情，匆匆如过眼云烟。多少年后，丁宪都记得他们当时的班队各自带着爱人在同学会上相遇的尴尬场景。然而没想到更尴尬的是他跟身旁的这位周少爷。不过啊，这都是后话了。自那晚之后，两人正式成为露水同桌。丁宪明里暗里偷摸观察，发现这人能考670，真是神了。上课看课外书，下课靠在椅背上跟人闲聊，放学后去打球，晚自习写完当天的作业后继续看课外书。周思月看的书很杂，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最奇葩的是丁宪曾在他桌上看见过一本英文书， Fancy Coffins to Make Yourself。 他悄悄把名字记下来，晚上回去查字典才知道，那本书的名字叫做如何打造你的梦幻棺材。第二天他又在他桌上看到一本人间美味， 没想到他还是个吃货。 作为博览群书的周少爷，脑回路自然不是丁宪这等凡人能理解的。人间美味已经翻阅了一半，就这么赤晃晃地摊在桌子上。丁宪悄悄凑过去看了眼，就被第一段话给恶心到了。 在英国某个小镇上，有一段时间盛行一种风味的奶酪，吃过的人都念念不忘那种味道，于是经常光顾那家小店。但在不久后，那家小店被查封了，门口贴着一张公告书，奶酪里面加入了少女的尿，才使之风味独特。当下所有人都呕吐不已。然而几天后，大家都对那股子骚味欲罢不能。 丁宪差点要看吐了，嫌弃地用两根手指捏着书的一角往后翻了翻，似乎这整本书都沾了少女的尿。书页悄悄在空中翻了个个，身后突然传来一道不轻不重的咳嗽声。做贼的姑娘猛地松了手，书页飘飘落落地躺回去。丁宪慢慢回过头，就见周少爷双手插兜，斜斜地靠在门框上，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又这么笑？你妈妈没教过你长得好看的人要少笑吗？喜欢上你，你负责吗？ 怎么，对我这书感兴趣？ 周思月走过来拉开椅子坐下，漫不经心地问。 不， 丁宪哼唧一声，说完转回自己的位置。想想又抬头对他补了一句变态。周思月嘲讽地轻笑了下，大约能明白他是因为看了第一段话，但是也懒得跟他解释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他那时候就觉得这姑娘还挺有意思，特别是憋着一股劲跟你作对的时候特别好玩，于是偶尔会忍不住逗逗她。而且跟她同桌很省事儿，话不多又没什么压力，人也乐观，解出一道数学题能自个儿傻乐半天，他有时候看着都觉得好笑。那道破题啊，他初中都能解，这二缺还写了满满当当一整页草稿纸，结果还是算错，果然蠢。不过作为露水同桌，周少爷还是决定提点提点他。他食指屈起，轻轻扣了扣丁宪的课桌板。 不是，我说你这什么都往本子上记的习惯再保持下去，很快就要从这重点班淘汰了。 周思月这人说话向来直接，不懂委婉。跟别人或许还能委婉点，但跟这个二缺，他委婉了也得能听得懂啊。那年的燕三还实行淘汰制，高一学年结束，排名末十位，淘汰进入普通班，这个不是唬人的，是历届的规矩。与其说是重点班，不如说是预备重点班。等到人数最终确定在40人以内，文理分班结束，剩下的才是真正的重点班苗苗。 对于丁宪来说其实很悬，因为他的入学分数只排到38名，身旁这位少爷就更别说了，他的分数才刚刚过线，能进入重点班就已经让他大开眼界了。他一开始还以为是周叔叔塞钱了，后来他听人说附中直升的只要能过线就直接进入重点班，而且永远不会淘汰。 真不公平，这什么规矩啊。 本集已播讲完毕，多多转发评论哦，下一集更精彩。